边催马奔向前，悲痛的林海歌声飞呀，扬鞭催马奔向前呐、 人民的狂山，人民爱，人民的狂山，人民欢，同志建设新舞台呀。 飞呀，扬鞭催马。